我们今天呢，把那个二十 chapter 20啊，很快的讲一下，我们就讲这个21品，很快啊，二十一品后面很简单，可能今天搞不好可以讲好几品。20品上次有讲啊，这个具足色身啊，更具足诸相，所以你看它是这个高潮，它是等于是有连贯性的啊。现在我们的第二十品啊，你看他是不是先问说佛？可不可以具足色身见？具足色身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那个法身嘛。可是呢，因为有具足这个字，就是比较偏向于具足是圆满的意思。不管是圆满的色身或圆满的诸相啊，其实啊都是在讲法身，只是具足色身啊，比较是以体，比较是以这个相用、妙用它的那个。妙用这个部分来讲哦，它的妙用功能性，所以啊，佛就问须菩提说，佛啊，佛是不是？你看，佛啊，就是因缘生灭嘛，佛是因缘生灭的啊，就是佛的这个，其实我们通常讲佛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讲他的应化身嘛，哦，因缘生灭的佛啊，或者你想看到佛，是不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法身具足？这个法身啊，来看佛，那舍利只是说不行啊，也不是不行，他说不应该啦，不可，不智可否啦，啊，不智可否，应该讲不智可否，就是说如来啊，因为佛其实是这个色，就是以怎么讲，比较是在相用方面，那么所以他说如来是真正的佛性啊，其实佛性不应该是以色身来见啊，他不是说不能以色身来见，他是说不应该。以色身来见啊，因为具足色身啊，因为佛的应化身，即使是报身啊，其实连报身呢、啊、都是因缘生灭的，就是说它都是显象的，并不是法身。这个地方你要能听懂啊，佛其实本身就是因缘生灭的，佛是不是应该以报身来得见呢？那么须菩提就说：“哎呀，其实真正的觉啊。”你去看翻成中文是什么？佛啊，是不是可以以报身来得见？但须菩提说呢，真正的觉悟啊，如来就是真正的觉悟，真正的我们讲的佛性、法性、如来藏，不应该是以报身来得见哦，根本就不应该啦，不是说不能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明心见性不着相，当然可以，任何东西你都可以看到佛。让你能够见得法身佛性，但是不应该也不需要以这个法身啊来得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以体性的角度来讲，如来说嘛，以体性的角度来讲，以如来藏的角度来讲，具足色身啊，就是佛的报身，其实是即非报身，是名报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，它体性来讲，其实也是当体即空。它只是名相上面是一个报身，哦，所以如来藏啊是不应该以报身来得见的。好啦，那我这样，那个须菩提这样答完之后，佛就接着问啦，那须菩提，那如来你这样竟然这样讲了，既然如来不应该以，你自己去看它这整个连接性啊，太完美了，flawless。先问佛是不是该以具足色身见，须菩提答说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，那佛现在问什么？他说：好，既然你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，那如来是不是应该以具足诸相见？具足诸相啊，也是报身，但是我们上次有讲过，是比较偏于体性方面，比较偏于性德方面。那个具足色身是比较偏向于果德，果德就是妙用啦，有果出来嘛。那这边呢是性德，性就是。体性啊，比较是无形的，所以那既然不以果德来相见，那是不是以性德来相见呢？世尊呢、啊，他说也不是，如来呀、啊、也不应该只以就是以具足诸相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具足诸相其实也是即非是名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只讲体性或你只讲相用，两边呢、啊、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空性。啊，不能只以相用来看，也不能只以这个也，但是你说不用不以相用来看， 那是不是以体性来看呢？是不是只讲他性空呢？也不行。前面是说讲缘起，当然不行。后面呢，是不是讲性空呢？也不行。你必须是缘起性空合在一起，才是真正的这个体性，才是真正的如来藏。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两段话，如果你听懂了，其实《金刚经》就学会了。再讲一次，第一个层次是佛。佛，他就说佛根本就是一个因缘生灭的啊，所以你不要去再讲佛了，应该讲如来。如来是什么呢？如来，那如来是不是应该以具足色身见，以果德来见？他说不应该，不应该。那既然不应该，那是不是应该以具足诸相见？须菩提说也不应该，你不能只看缘起，也不能只看性空，你要缘起性空合在一起，这才是真正的空性。好，就这意思。好，这是第20品。那么21品啊，后面都这几个真是很简单。21品有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后面呢就一点都不难啊。21品讲什么呢？21品讲说三轮体空，就是在讲什么？就是在讲说，当你都已经明白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起性空，当体即空哈。所以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啊。不管是财布施、无畏布施、法布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布施的你啊，你自认为很厉害，在行善啊，在行六度的这个自己啊，当体即空。我们自己这个五蕴合成的这个自己，根本就是，哎，怎么讲？叫做因缘生灭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是虚妄的。那对面呢？对面那个人也是啊，你去布施的那个众生不也是因缘生灭的吗？其实也是虚幻的啊。那你去布施的那个钱，那更不用讲了嘛，也是因缘生灭，是虚幻的，是虚妄的。所以能布施的自己，被布施的对方，以及你拿去布施的那个东西，其实这三个全部都是虚妄的。那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你三轮体空啊，三轮体空就是说其实。布施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但是我们能布施的自己跟对面，还有布施的东西，其实都是虚妄的。这就是同样的概念。我发愿度所有众生，哈、哦，发愿是不是是无所有一切众生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哒哒哒哒哒，我要发愿令所有的众生都灭度，但是呢，实无众生得灭度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、哦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说，哎，我讲法，其实我要知道说，我讲法的我，以及你们所听课的众生，其实全部都虚妄，甚至这个佛法，这个《金刚经》，这个佛法其实也是虚妄的，佛法也是因缘生灭啊。我们现在，如果你觉得佛法是真实的时候，那你就着了这个道，你永远没办法到对岸了。哦，所以这就我们讲说，你呀、啊、要划着这个佛法的这个小船。对吧？到对岸，生死轮回的此岸要到对岸，那我们就讲到一个问题了。今天是不是应该 supposedly 你要到了对岸，你才会把这个佛法的小船给放下，对吧？因为你到岸了嘛，所以才会把佛法的小船给放下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能力把佛法的小船给放下的，事实上是啊，理论上是说你到了对岸才把佛法的小船放下，但事实上呢？是说，你如果没有能力把佛法的小船放下，你就到不了对岸。这个你要去参一下，这个就是大乘跟小乘的差别。小乘是什么？空是空，有是有。我啊，一定要到了对岸，我才能够把佛法放下。啊，涅槃是真实的，六道轮回也是真实的，佛法也是真实的，空也是真实的。这对于小乘来讲，啊，一定要把有。给灭了，空才能出来，这是小乘的问题，所以他永远到不了对岸，他必须到对岸，他才能够放船，他永远到不了对岸。但大乘呢，空跟有是同一件事情，是同时存在的，菩提跟涅槃是同时，不对，涅槃跟轮回是同时存在的，菩提跟烦恼是同时存在的，这个是大乘，你随时都能够把佛法的。这个小船给放下，你才有办法到对岸啊！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菩提 跟烦恼是同一件事情，空跟有是同一件事情，只是你从体性的相方面来看，还是从相用的方面来看，为什么空有是同一件事情？它就如来藏啊，只是你从体性的角度呢，还是从相用的角度来看？你是从性空的角度来看，还是从缘起的角度来看？但它是同一回事情。我每次就用一个例子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恰当，但是我这是我自己慢慢，就是说由这个例子我自己感悟出来啊。你这个狼跟犬啊，是同一件事情，驯服了以后呢，就叫。没有驯服的呢，就是狼。那到底狼跟狗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啊？它不是一个开关，是狼不是狗，是狗不是狼啊。它是一个，它不像 switch on and off，它其实是一个进化的过程，或一个退化，也不要讲进化，它是一个转变的过程。只是你是在菩提这边，还是在烦恼这一边，就是看你有多少的障碍。当你驯服了，你就变成了狗。那我们这个光明就出来了。当你没有驯服的时候，障碍很多的时候，你就变到狼这边，你就变到迷这一边，其实就是同样的意思。它没有二元，它没有两元，它没有相对。你千万不要觉得佛跟众生啊是不同的，佛跟众生是相同的，同样的体性啊，只是说你迷悟之间的差别，迷了多少，悟了多少。哦，众生。其实你看，你也是慢慢嘛，那个，这怎么讲啊？那个迷惑越来越少，慢慢就，就是狼跟狗不是同一天发生的，这是慢慢转变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要把它认为一刀切二，狗就是狗，狼就是狼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那菩提呀，其实就是烦恼，空就是有，那轮回就是涅槃，佛啊即众生，那这个时候。就是我们21章讲的三轮体空啊，那么甚至他告诉你，菩萨就是要以三轮体空的这个心态去行六度行布施，这样才是真菩萨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心中还有众生跟你自己的分别的话，你就不是真菩萨了，那你根本就是假菩萨，你还有人我的分别，还有能所的分别，那你不是真菩萨，你是假菩萨啊，所以。金刚经这几段呢，就是在讲这里。那我们很简单你只要刚那个概念听懂了，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。他说：“须菩提，汝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看。他的意思是说啊，须菩提呀，你千万不要认为。汝勿谓，就是你千万不要认为，你千万不要到处去跟人讲啊，你甚至连想都不要这样想啊，哦，这意思。汝勿谓什么事情呢？如来作是念，如来啊有这样的想法啊，哦，佛有这样的想法，或者自信，人的自，佛的自信当中有这样的想法，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我当有所说法，就是你呀，第一，所以你看你这分好几块啊。须菩提，你呀，千万不要这么想，怎么想呢？啊，这个如来藏啊，或自信里面啊，佛的自信里面有这样子的念头，他曾经有这样子的念头，什么样的念头呢？我有法可说，我当有所说法，我有法可说啊，我想要说法，我要说法。他说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念头，所以呢。这样子的这个分句你要先分好啊，等于是有三层。第一层是在讲须菩提不要这么想，不要怎么想呢？觉得说如来有这么想，如来怎么想呢？我当有所说法啊，所以后来那个莫作是念就是再度提醒须菩提，他叫须菩提汝勿谓，谓是有点说的意思，他说你不要这么说。后来是告诉你莫作是念，连想都不能想啊。就绝对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，更不能到外面去跟人说。那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，哪一件事情？就是说，如来以为啊，就是千万不要去散播谣言，或自己以为如来会有这样，会有说，哎呀，我有起心动念要帮跟人讲法的这个想法，这样是绝对不能这样想啊。因为如来啊，是三轮体空啊，他绝对不会心里想说我要当 我在帮人说法，或我为了要帮人说法，他是没有起心动念的。通常都是众生有所求，如来有所应啊。所以呢，那就是一求一应，就这样子。那么他不会特别说，哎呀，这个某某人啊，我要渡你啊，你有罪啊，哦，你要怎么信佛啊？他绝对不会这么说。那个都是众生求，因为佛啊，在因地发的心，所以他会有所应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哦，所以他说，那所以他说为什么呢？他就跟须菩提讲说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他说，如果有人啊告诉别人到处说啊，如来有所说法，竟然有人如果到外面去讲说，哎呀，这个佛的法身啊，如来啊，他这个起心动念啊，跟人讲心要想要讲经说法，想要救度人，那你这是谤佛啊，那这是很严重的罪。谤佛的话，你跑去这个。你要去下三恶道啊，下地狱了。因为谤佛，为什么这边谤佛？那你等于是说如来起心动念哦，那你不是变如来变凡夫了吗？佛变凡夫，那这怎么行，对吧？然后而且啊，你如果这样讲，根本就不能解我所说故，就是你实在没听懂我平常讲话的意思哦。他这边真的要指出来是什么，就是要跟大家讲。如来佛说法从来也不起心动念，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佛又讲《金刚经》，又讲《法华经》，又讲什么经，他起心动念没有，佛没有起心动念，在觉知当中，这个还真得练过了，明鸠仁波切的那个开心禅，你才有办法知道说怎么在觉知当中竟然可以讲经，不起心动念而能讲经说法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这个是有意思了，我们现在当然有点难了，可是你可能比较能体会。你啊，从听声音，哦，听外面这些静啊，这些杂音背景，你开始能不起心动念，然后慢慢呢，你开始啊，跟你的同事讲话，跟你的家人在应对的时候，你可以不起心动念哦，你可以觉知当中哦，这个就厉害了，这个是下一步啊，然后慢慢的啊。你就会发现，哇，竟然呢、啊，跟人法布施、财布施这些东西，原来都是可以不起心动念的，都是在觉知当中。所以这个起心不起心动念呢、啊，这个要慢慢参。哦，那你如果有练开心禅，你会参得比较透，很快就进去，会进去很快了。但是，没有的话，你就是慢慢啊，还是在文字上面慢慢的去参也是可以。哦，可能没有这么深刻，那就是告诉你说，佛根本都没有起心动念，他不管是在布施啊、财布施、各种布施行六度，他都没有起心动念啊。他那后面加一句，他说：“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”什么意思？说法的人，说法者其实无法可说。他就是在讲，我们在行法布施的时候，根本没有说法的人，也没有法可以说。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因为他就是让你千万不要以为《金刚经》《楞严经》《心经》哇，这些大法是这个至高无上，是这么真实。错，真正的记不记得我们说，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是要你没了般若波罗蜜，他才真正才这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。你心中没有了空性，那你才真正的证悟了空性。哪怕你还有一丝一毫空性的这个概念，或者是空性的想法，你都没有办法证悟空性。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，就是告诉你，我们平常在做法布施或任何布施或任何行六度，根本就没有那个法，包括佛法。包括钱财，你所行的布施，即使是法布施哦，即使是你在讲《金刚经》《楞严经》，那也没有那个法真实的存在，因为《金刚经》《楞严经》这些东西也都是因缘生灭的，若干年后，你看嘛，佛没有出世之前是没有《金刚经》的，那么以后佛法末世到《金刚经》最后一定，这些《楞严经》啊，全部都会毁灭。哦，全部荡漾无存，那个时候也没有佛经存在，所以佛经是因缘生灭的，但是那个佛性、那个法性是常住不动的。这个 difference 你要能够了解啊。所以啊，他说说法 只是一个名相上面叫说法，因缘生灭的释名，哎呀，只是说好像看起来叫说法，好像我们误以为它是说法，事实上它根本就是因缘生灭是虚妄的。哦，他就是这样告诉，就这么个意思。那这一段就是告诉你，三轮体空，没有说法的自己，没有布施的自己，哦，也没有听法的对面，也没有被布施的这个法，或者说可以说的这个法。那么，所以他说啊，后面还再稍微再多做解释一点。尔时慧命，这个时候讲到这个地方，三轮体空讲完了，他说尔时慧命须菩提，就跟这个慧命啊，就长老的意思了，就是说等于是在里面啊，这个修行啊，非常的修行功夫很高，而且慧眼，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个？阿罗汉有慧眼，虽然慧命慧眼啊，慧命须菩提就问佛，就问佛啦。他说：“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施法，生信心否？”那么他说：“未来的众生啊，那未来的众生听了这个佛法，你现在讲三轮体空，那未来的众生听了这个佛法哦，众生嘛，凡夫啊，那到底有没有办法听得懂啊？能不能生信啊？能不能生信心啊？”哦，现在你佛，你讲完三轮体空，哎，我们也懂了。你佛在佛前面被摄受，那肯定能够有大成就。但是后来佛法末世，那些凡夫众生，哦，众生什么意思？是指的是凡夫。那些凡夫众生想请问，到底以后还有没有办法能够听《金刚经》、听佛法就能够生信心啊？那佛就跟须菩提讲，哎呀，你不要这么想。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啊、哦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连众生啊，也不是真实的。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这个地方，它的语法跟以前不太一样，因为它，它好像就是翻译啊，它这整块的翻译，后来有稍微后人呐、啊，有一些，也是大师吧，他们有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改动，哈，可能补充了一点，因为这个很古老的这个文字可能有一些缺失啊。反正这一个版本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那个彼呀，非众生，非众生什么？它不是众生，也就是即非众生的意思。非不众生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非不众生是什么？但它也不是，不是众生。所以是名众生，你说他是众生吗？也不对，你说他不是众生吗？也不对，彼非众生就是即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不众生是什么？就不是众生嘛。那非不众生呢？就不是众生，就是说你说他是众生也不对，非众生。但是你说他不是众生呢？也不对，非不众生，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的意思。哦，就这意思。所以他是也是告诉你众生啊，体性上面都一样，都是佛啦，哦，都是菩萨，大家佛性法性都一样，如来藏都一样的，但是他们只是名相上面变成众生了，变成凡夫了，所以你也不要小看他们，哦，这个是佛的意思，就是说其实众生跟佛无二无别啦，没有任何的差别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三轮体空这个 chapter 讲的是什么？讲三轮体空，然后呢还讲什么？还讲就是说，三轮体空它给你加强，告诉你众生非众生，佛非佛，佛法非佛法，即非是名。哦，这个地方听懂了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么何以故？如来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，真的只是名相上面是众生。那么22品也很简单，我们再多讲一句，就两行话啊、哦。下次我看二三二四，哇，可能二五，你讲得快二五二三二四二五二六，就噼里啪啦讲过去，再两三堂课其实都可以结束，看我们讲多少题外话。那个22品啊，这个须菩提。这个时候啊，要继续了啊、哦。须菩提就问薄佛言啦，前面你要去想清楚哦，讲是什么三轮体空，你在布施的时候啊，根本没有可度的众生啊、也没有可说的佛法，也没有，其实佛自己本身也是虚妄的。那接着啊，接着须菩提就问薄佛言了，就又问这个佛了啊。他说：“世尊， 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也。还是你去看这个地方，他问什么？他说佛啊，得阿耨三藐三菩提。我们再来想一想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？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如果有人比较用功，听过我讲《心经》的第十集的话，你就会非常清楚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哦，觉是什么意思？你就把它想成把自己给弄懂了、弄明白了。正等呢？正等就是说众生平等，不但把自己弄懂了，也要把其他人给弄懂了。哦，自己明白了，其他人也得明白。正觉只是自己明白了，正等正觉呢，是自己明白了，其他人也明白了。那无上正等正觉呢，就是把自己弄明白了，其他人也弄明白了，做到了圆满极致。哦，所以你去猜谁是正觉？阿罗汉嘛，对吧？自己弄懂了。不管别人懂不懂，不关我的事情，我自个儿弄明白就行了。这个是正觉，正等正觉呢是菩萨啊，自己弄明白了，也要把其他人弄明白，有大悲心啊。那无上正等正觉呢，那为佛可称嘛，对吧？是圆满的、具足的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须菩提就问佛啊，说世尊啊，佛有没有得正得无上正等正觉？为无。还是为无所得也？等于说是佛啊，到底是正得了哇，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还是啥也没有得到？这个地方啊，其实第22品啊，应该是要跟这个后面还有一段呢，要一起看会比较好。不过我们先看22品，他说啊，佛到底有没有正得无上正等正觉，还是没有正得？这是他在问啊，有还是没有？那佛怎么说？他说如是如是啊。他说须菩提，我啊就是佛自己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于这个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乃至无有少法可得。其实啊，我对于哎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的得到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。真正的如来藏是放掉所有的东西，完全安住在那空性当中，完全安住在那大觉觉知当中。其实这叫做无所得而得，无所得而得谓之为大德。所以说，没有得到这个 payback 的福德，那才是无上的福德，那才是大的功德。当你的行善都得到了，补偿那叫什么？得到的 reward 以后，那你那个东西就是福德了，那个东西就是小的福德，就不叫大了。只要能够以数字来计算都不够大，真正的功德是无数无量无边，是没有办法以数量来计，那才是真正的功德。所以在三界里面，你可以用黄金、用珠宝、用寿命、用福报来搞定的这些东西都是福德，那都是小东西。真正让你出三界的是大功德，那才是大东西啊！所以啊，他说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或者你去想我于佛果啊，我于这个菩提，我于这个反正在相用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一切名相的东西，我是无有少法可得，一丁点儿都没有，什么也没得到。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跟大家讲说什么无上正等正觉，这只是名相上面的哦，在人世间名相上面有这个东西，我当然没有得到。这边就是指出来，在你布施的时候是三轮体空，而三轮体空之后呢，你有没有办法证果？也没什么果可证。这两个 chapter 你可以放在一块儿练，一块儿看。其实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是一起的。我们下堂课是二四肯定会讲完，我们就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一气呵成。你看，第一个先告诉你三轮体空，先告诉你众生是虚妄的，那个布施的法也是虚妄的。 我自己这个肉身也是虚妄的，哇！你以为证得了三轮体空，那是不是成佛啦？证得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？他下面一段告诉你，连阿耨娑罗三藐三菩提都无有少法可得，都全部是虚妄的，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得到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你什么？就无有佛法可证啊，无有佛法可得，或佛果可证。你看，无有众生，前这两个加起来是不是无有众生可度，无有佛法可说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无有佛果可证，这所有的东西其实全部就是要你断掉，尤其是22品，连正果啊，正得佛果的这个最后的那一丝毫的法爱啊。我们有讲过啊，那个法执啊，比较粗的，就是说哇，外面世界这些境，更细微的，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佛法的执着，连佛法的执着，这边告诉你都要放，根本没有佛果可证哦。前面告诉你没有佛法可说，这边告诉你没有佛果可证。哇，你说我修什么？你就是悟到了这一点，你才是真正在修。当你知道没有佛法可说，没有众生可度，没有佛果可证，尤其是最后这一点，根本没有佛果可证的时候，你就到对岸了。那这个地方就告诉你，最后呢，执着那个法爱都要放掉。那就有人问，有同学问说，那我们现在一直执着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就执着吗？这不应该啊。那我就跟大家回复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呢、啊。是不是佛？我们是凡夫，凡夫执着有。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你现在都已经找到空里面去了，你连有都没断啊、哦！所以呢，你呀、啊、没有办法，没有别的路。既然呢，你非要，你一定会执着的啦。好、哦，你也不可能不起心动念，你就一定会动念。那他说的最好的情况，the best bet 是什么？你起心动念，你执着，那你就至少安住在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上面。你不可能不起心动念，你也不可能安住在无住之上啊！你不可能不住，你也不可能不起心动念，你根本也不可能不着相。这些东西，对不起，我们这一班同学或者我所有的同学，那一百号人也没有半个人可以安住或无住或。无相或者无念，这六祖坛经里面讲，他说什么叫做他的佛性是什么，法性是什么，禅定是什么，就是无相、无住、无念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通通做不到，包括我自己本人，差太远了，不可能。所以你最有可能做到，就是你把你的心安住在，把你着的相，把你着的念，把你安住，就整个所有的东西，你都安住在那个佛号上面。这是唯一还行的啊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上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先拉你一把，去到那边慢慢再修，真正修到无住、无相、无念。我们不是六祖慧能，没办法了，好，一定要被人被拉一把才有办法。这就是21、22今天所讲的课，我们23、24都很简单，下次讲。下次23、24可能可以讲到25品，可能可以把25品讲完，所以很快了，我们就讲完很快了。好，今天上到这边，有没有人有问题或愿意做一些 sharing 的，还没讲话？